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66集。在赵医生印象里，迟志涵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姿态说过话，自信的，立场分明的。就算一直都知道他性格里有坚韧的部分，他仍然会因为他的年纪、身高和长相，不自觉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小女孩。当初选他，多多少少有他的家庭原因在。正常人家里的独生女，谁家会舍得让他在这里和一个心里有疾病的人住在一起？他缺钱，孤单，没有心理病的遗传基因，遇到问题心态极好，找他风险和阻力都最小。赵医生心里知道，他为齐城找了迟志涵是蒙住了良心做的事，因为这样齐家给迟志涵开的价格高得令人啧舌。和迟志涵聊方案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被动的，被自己来回忽悠下套，牵引着一步步走到治疗方案的核心。他知道迟志涵心里腹诽过他很多次，但是这丫头心里有一杆秤，没撼动他内心平衡的事，他经常笑笑就过去了。今天看来是碰触到他的底线了。迟志涵拒绝把他的感情和治疗牵扯在一起，说得非常清楚明白。巧的是，11天前齐城跟他说了一样意思的话，他说不管迟志涵离开多久，他都不会出现减药反应，这种方案没有必要。当时他只是把齐城的话当成了心理病患者最经常产生的自我认知混乱，他并不相信这种一开始以治疗为目的的恋爱真的会变成齐城说的那样纯粹。迟志涵为了治疗势必会压抑本性，而这样的恋爱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所以他并不看好，连带着对齐城的好转也抱着悲观的态度。可迟志涵今天的理直气壮打动了他。迟志涵的个性从不矫情，理直气壮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恋爱很普通，哪怕他谈恋爱的对象是个一发病就只能脱力躺在床上的男人，他为这样的纯粹动容，也为自己心底的那些阴暗羞愧，但是专业上却始终无法跨过。 那个小池啊， 赵医生手里拿着老花镜磕磕桌面，语速很慢，在迟志涵面前难得露出斟酌的神态。 我向来很信任你，这种信任来自于我的专业，我观察你很久，通过各种检查确定你确实可以加入这个治疗方案，所以呢，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你出了很多次错误，叮嘱你的事情除了让齐城按时吃药，其他的都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思做吧，我也从来没说过什么吧，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迟志涵摇头，身后的齐城担心这样的对话会让迟志涵不舒服，已经坐起身，防御意味十足。赵医生被搞得哭笑不得。 我是医生，又不是站在你们对立面的人，不要都用这种眼神看我。我由着你的意思来，那是因为齐城对你的真实反应的接受程度更高，但这次不太一样，这涉及到关键治疗点。 赵医生很难得说得十分诚恳，没有兜圈子，也没有制造氛围。 就算我感情上已经被你说服，但是专业上我不可能同意。 您希望我从专业上说服您？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迟志涵懂什么心理学？ 或者可以替代的方案，我需要切实的能够证明你刚才说的话的证据，证明你离开齐城他会想念，但是能够自我调节负面情绪，像个正常人一样。 迟志涵傻住，他还是说不过赵医生，开足了火力也只够撑个开场。赵医生在迟志涵沉默的空档再次开口， 语气已经带上了熟悉的赵医生式的设套的味道。 我真的不是为难你们，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算是半个红娘了。但是齐成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他不想变成正常人，在他看来现在这个治疗已经是终点，可社交恐惧症不治疗，齐成的应激反应还在，他仍然出不了门，导致他抑郁症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们现在年纪轻，热恋期，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想过没有，再过一个十年之后，齐成仍然是这个样子，你有信心让他的抑郁症不再发作吗？再来一次，你觉得他还能好吗？ 这个套下得很重，迟迟还哑口无言，因为赵医生说的是事实。齐成现在剩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根本就没想着完全变好，他对正常人这三个字非常排斥。 可分开一个月，也不代表你说的这些情况就能解决呀。 迟迟寒的语气已经弱了下来，吸了吸鼻子。赵医生又磕了磕老花镜。 最起码，这是无数这样病例的数据累积下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不是我不通情理，相比你们两个小年轻之间的感情，我更相信科学，更相信数据。 迟迟寒身体动了动，还想说些什么，手却被齐成抓住。 赵医生为什么会觉得我会一夜回到解放前？ 齐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迟迟寒回头看到齐成也正在看他，眼底有笑意，暖洋洋的笑意。 我确实排斥自己最终会变成正常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融入社会，但是我没有拒绝治疗，现在的简要疗程，你说的让迟迟寒在对门录制视频这些方案我都在接受，从来没有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仍然不够？ 赵医生还在磕自己的老花镜，没有立刻回答。迟迟寒却瞪大双眼，发现齐成问的这些问题居然也是事实。 为什么你会觉得迟迟寒跟我在一起就注定只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关在这里为我做饭？赵医生，上次的测验你明知道我体力不济，却没有阻止我提出的再次测试的要求，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不相信那些用数据积累出来的表格，所以才会放任赵医生测了三次，繁琐的，耗费脑力的。迟迟寒的眼睛瞪得更圆，被齐成用手指轻轻弹了下脑门。 傻。 他声音很轻，有些无奈。谈判一开始就把底牌全露出来，到最后被赵医生直接带到了沟里，迟迟寒一个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人，怎么可能赢得了专家？ 他比所有人都更相信我已经在好转。 齐成看着赵医生，笑得有些无奈。 你比我专业，所以应该知道现阶段我这样的症状，最缺的其实就是信任。让他在我身边，其实比你那些实验性的方案更加稳妥，而且更简单。现在问题根本不在简药，在你。 齐成目前的治疗效果早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阶段性里程碑能定义得了的，因为进展太快，因为赵医生认为进展那么快的主因是他们两人并不靠谱的恋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赵医生一直试图验证。 我目前的情况其实只需要酌情逐步减药，根据疗程进行脱敏治疗就可以了，我会配合。我不想浪费那三十天，只是为了用来验证之前的检测是否正确。 迟迟寒眨眼，齐成看起来好严肃好专业，他很认真地在和赵医生探讨自己的治疗方案，并且逻辑清晰，态度积极。 你好帅。 池之涵皱鼻子，两眼变成爱心状。齐城的耳朵微微红了，捏着池之涵的手很不自在地动了动，像是不习惯被夸奖的样子。 好想亲齐城啊，赵医生为什么还不走？ 你是真的变了很多。 赵医生一直摩挲着手里的老花镜。池之涵每天都会把齐城一天的精神状况详尽地发送邮件给他。他其实是知道齐城的进展的，那些检测，那些数据是无法骗人的。提出30天的方案确实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不想10年的努力功亏一篑。仔细想想，这是他的心结。因为一开始找池之涵介入这场治疗用的手段不足为外人道，所以下意识觉得不靠谱。他也确实觉得30天而已，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眨眨眼就过去了。倒是真没想到会触碰到池之涵的底线，也没想到因为池之涵的反弹，齐城会把话说得那么明白。赵医生又戴起了老花镜，翻开病历开始重写。 就算没有这30天，简要疗程结束以后，小池也需要回归正常生活，这件事你必须要做。 我会。 齐城不喜欢池之涵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尴尬吸鼻子的样子。以前也曾和赵医生讨论治疗方案，但是这样具有攻击性的还是第一次。赵医生第一次在齐城面前提让池之涵离开他生活30天的时候，齐城内心介意排斥的其实是赵医生的不信任。他的个性一旦心里有了疙瘩，就不会愿意再主动。直到今天池之涵挡在了他面前，说他们的恋爱从来没有病态过。这句话对他造成的冲击比他想象中还要大。一直以来心底害怕的也不过就是池之涵对他的态度，到底是因为他是病人还是真的喜欢？这种容易钻进牛角尖的问题他一直刻意避开，问都不敢细问。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听到，也没想到池之涵说出来的时候一点犹豫都没有，理所当然的样子，最最开始让他怦然心动的样子。池之涵始终没变，真好。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